金融世世，含笑别江湖。咁就係呢個蘋果日報嘅頭版，咁呢就明報當然啦，明報更加應該係頭版啦，咁其他報紙呀，咁東方唔係啦，信報唔係啦，咁星島呀，其實好多份華文報紙或者香港嘅報紙都係講緊呢一個消息啦，咁都應該估到呢，抽下水啦，即係要出嚟抽下水，好似陳百強咁細細周年咁，我就出嚟攞一節啦，咁咁之前咧，我讲武侠小说就有讲过金庸嘅作品嘅，咁啊有啲人闹啦，有啲人话咩啦咁，无意评论佢嗰个做人作风，因为我唔识佢啊，即系好似啊萧若元先生咁，唔识佢，所以评论唔到。但系咧，94岁系高寿噶啦，经历嘅波折亦都真系有。是吧，在大陆落嚟香港，三段婚姻，咁呢就有个仔自杀咁啊，卖盘咁，但係我只能够讲啦，即係对佢粗略咁讲一讲啦，就係佢嗰个明报生涯啦，佢真係令到而家嘅一代明报人都自豪嘅，就係、是茶良镛金庸流落嚟嘅，所以佢嗰阵时卖咗俾于品海，于品海又再卖咗俾马来西亚佬咁，一路做咁啊，共产党嘅打压都好啦。但系咧，其实我相信喺呢个记者啊，记者呢个行业里边，明报能够入到明报做，都应该觉得系一个比较光荣嘅吓。到今时今日，明报是抵受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压力的。咁而很多的嘢都是由以前的金庸先生、茶良镛先生他所遗留落嚟的。我哋只可以咁样讲。所以呢，香港嚟讲，他算是一个大人物，不是人物，是大人物。但是是不是值得，哎呀，攞诺贝尔奖啦，文学成分咁高啊，写武侠小说 啊去到一个新境界啊，咁呢啲我又唔系咁睇。咁但系呢 ,94岁，咁家人喺晒旁边，至爱亲朋全部都去睇过佢，咁都应该系少桑啦。而我觉得金庸系比较重名嘅人，重名嘅人，所以有多嘢呢，佢未必做得出，但係因为重名求学问，喺佢80几岁嘅时候呢，仲去英国呢读博士，咁係应该好多人可以学习嘅。咁而统战嘅第一人，即係邓小平统战嘅第一人，就係茶良镛先生，地位係好高喺华文，即华人的社会或者香港人心目中是地位很高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去到台湾，可能另外有一件事了。那是不是值得全部歌功颂德、人死为大呢？那是另外一件事。那很多人就评论他两样东西的。第一样东西就是他的武侠小说，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他的双茶方案。双茶方案呢，当时有份烧呢个双茶方案嘅，啊喺明报烧报纸嘅咧，咁啊当然有我哋嘅陶君衡啦。咁啊，但系到今日金庸唔喺度啦，李柱铭又讲另外一啲事，就系话如果当时佢唔了解，如果当时了解嘅，了解双茶方案嘅，同埋了解金融同埋对比而家事实咧，可能香港因为有茶良镛嘅眼光而得到全面民主啦。即系讲到咁嘅份上，咁我就你太睇小共产党，亦都太过抬举金融。咁网上只有两种声音，一种就系赞佢嘅武侠小说。一个新高度，用历史背景啊，创一世人，创作咗15部小说，其中最后尾嗰本就系《越女剑》。咁《越女剑》咧， 就是最極短篇，是最後收山之作，1970年。那其他那些就是他自己寫的，就是說基本上都不押韻的，就是他的14套小說，笑天神俠，是吧？哎，我不太記得，看看先。啊，因為真的，雖然我真的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，耳壁冤，啊，人年紀大，沒什麼做準備。咁我咁讲啦，佢改编咗好多。咁我自己本身咧，其实佢所有嘅金融小说啦，我都有嘅，连初版我都有。细细个咧，即系我54岁人，8、9岁我就开始睇，跟住修订版，跟住而家大字版，咁啊都有睇。咁我都话啦，佢嘅创作力好丰富。咁点解咁讲咧？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呢，他应该可以写更加多，但是我认为他怕失败，所以就是15套就是15套，跟着重写又再重写，其实就即是等于，因为他要看一次然后修改，有些剧情就大幅改变的话，基本上是更困难过重新写一本书。在我来讲，他跟古龙的小李飞刀里面的天机老人是没有分别的，因为天机老人呢，他已经觉得他自己无敌于世了，所以呢他很怕出手，他怕输。我亦都觉得金庸可能是这一类型的人，因为太过全面一面倒赞扬他的时候，他很怕写到一本的失败作品，所以他的创作力依然有，他就唯有就不停去翻改他的旧作。这个是我的看法，不知道对不对。金庸呢卖了明报，当时他卖明报的时候呢，他以为他找到一个真真正正有理想有成的人，我不怀疑他的眼光，但后来变成了另外一件事就不可以说了。但是以办报人来说呢，他在香港是成功的，是不是？你留意一下明报那个声誉，到今时今日啊，曾经有一份叫做《信报》的财经报纸可以并驾齐驱，嘅啫，冇啦。但系而家《信报》嘅沦落，大家有眼睇，系嘛？咁啊，《明报》吓，佢系比较中间啲嘅吓，咁啊，实事求是多啲。咁啊，当然啦，《苹果》就系吸引眼球啦。多少少啦，亦都系唯一全面反共嘅报纸咯，即系只可以咁讲，系我购报纸咋？可能黎智英唔承认添。我觉得佢喺对香港嘅报业嘅影响，应该多啲大家去睇佢呢一样嘢啊，因为佢有传承，佢传承咗一班仲系新闻工作者，仲系喺明报嗰度咧拼命咁喺度。咬食牙关咁喺度坚持住，而写武侠小说佢一个副业啊，咁但系你话佢写得好唔好？某几套即系14套嚟讲啦，某几套真系写得好好。我上次评论佢嘅武侠小说都系咁讲，写人物写成有几套真系写得好出色。我最中意嘅就系、是。天龙八部啦，乔峰嗰段，乔峰啫，啊，我曾经讲过，每一次睇咗10几次啦，只要乔峰打死阿朱嘅时候，我就喊；佢自杀嘅时候，我都喊，仲惨过睇悲情小说啊，或者睇爱情小说，仲唔知真系忍唔住，睇咗100次，最中意睇嘅武侠电视剧。就是笑傲江湖，我所讲的笑傲江湖是大陆那套李亚鹏做的笑傲江湖。虽然他后面的结局改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古意啊，那种味道是真的拍到笑傲江湖的。那有些人说他改变了几代人，其实 而家香港社会嘅后生仔，如果有一个仔女十岁八岁，如果佢揸住本金融小说，哇，真系求神拜佛啦，开心到不得了。点解啊？中文系艰辛嘅，艰辛嘅，中文系艰辛嘅，吓，因为好多系意境嚟嘅。睇小说可以学到一点，而金融小说点解得到重视，尤其中国大陆嘅重视呢？因为只要你睇金融小说，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系一个中国人。国情教育、国民教育由金融小说开始，对我来讲都是，它影响了几代人。那你有些人说它以前很厉害很犀利，不可类比，它的厉害它的厉害是因为那阵时香港人是没有娱乐，很多人就是看报纸和看电视看小说去租书，成行成市，即是一个风潮来的，只不过金融就在那段时间横空出世。因为没有，不是啊，同一时期柳残阳啊，梁羽生都有，梁羽生的文学造诣当然诗词歌赋来计啦，比金融高，这个不是我讲，大家评论到。但是金融写小说、写人物是 OK 的，我讲紧写小说是 OK 的，是他写得每一个人的性格都突出，古仔流畅，文字好简单，吓，我系简单，唔系话一二三嗰种简单，系简单易明，同埋佢写嗰个起承转合系写得非常好。同古龙唔同，其实上次做讲古龙，我赞到古龙好犀利都好啦。古龙因为佢为钱写文章，你俾一订先，然后我就赶俾你。其实都好多系电影剧本嚟嘅，佢赶俾你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候就虎头就变蛇尾了，这个是古龙的败笔。金融就没了，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学问是真的有追求的，所以英国八十几岁还要读博士，在这样的年纪其实很佩服的，因为我很喜欢看书的人。好像今天呢，我走去逛商场就买了两本有匪，因为我叫大匪，有两本呢，我说叫有匪，匪是匪徒的匪，我又买了两本。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，咁咧就对金融咧，我不能歌功颂德，但系咧对历史嘅考究、人物嘅刻画、起承转合，佢系所有而家写武侠小说嘅或者写小说嘅，佢基本上都已经可以讲得话系大人物、大创作家，但是是不是，是不是就是他所讲的呢？啲人恐怕要攞诺贝尔奖啊，点样点样呢？咁我相信就未必是。如果是台湾的，我想王奕的影响力比金融大。在大陆为什么会这么巨大？是因为大陆受香港的影响。华文世界，当时华文世界香港是排第 No.1， 而在大陆落来走落来香港的写小说写文章最好的那班人，大陆落来的全部都在香港留了落来香港。当大陆开放的时候，这一批人他们写的作品就在大陆宣扬，大陆出去，而香港当时的创作人啱啱尤其在影视这个阶段开始起步的时候，就啱啱好是金融的武侠小说吃到这个潮流，所以书剑恩仇录，因为要写一个这么大型的剧本是比较困难的，就地取材，包括漫画醉拳都变了射雕英雄传，如来神掌，又变咗乜嘢？又变咗我唔记得 嗰度系乜嘢吓？大家喺度互相抄袭，因为现成啊，编剧难求，因为我哋嘅影视界系啱啱起步，所以咧，金融得以乘势而起。当然你说他演完的时候很多人躲在床下底的 追新晚报社都是那句说话啦。当时那个环境和人是没有那么多的娱乐选择的情况底下，而最便宜的东西就是武侠小说。应该这样讲，如果讲武侠小说他不及古龙快意恩仇，我讲武侠小说文字的简单影像感不及古龙，对武术的技击不及现在的乔正富，这句我讲。但是在他那个时代生产了这个这样的产物，他是伟大的，只能够这样讲。我们经常讲的人物《鹿鼎记》啊，《笑傲江湖》啊，即最好的几本讲，最差的大量啦，直头可以合拍行呢啲，点样写到出嚟啊，大佬？啱唔啱啊？以嗰个射嗰个咩？嗰个好简单，嗰个白马萧西风，同埋另外嗰个叫《射雕英雄》，唔系唔系《射雕》系 O K 嘅，真系好睇。但系《神雕》同《倚天屠龙记》系另外一回事。不过你将个重心人物就摆咗落去杨过小龙女度，跟住佢老婆就自比，即系你哋封号咧叫做小龙女。在这个这样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，那么说得差的，那么当然是那本叫《书剑恩仇录》，那本如果是武侠小说的就真的差，是啊，是差。那人生全世一套作品就够了，那么有四五套斋手都相当稳阵。如果你想学中文，学中文睇金庸系冇错，佢令到你一路追落去，一啲艰辛嘅艰辛嘅字同埋情节，佢会打动到你。即系我先讲《天龙八部》，你对成个政治局势所睇到嘅有两本，一本叫做《笑傲江湖》，当然啦，我最中意就系《笑傲江湖》啦。第二就《鹿鼎记》，系咪啊？金庸不在，究竟他有两个人物和他的生平，你可以评断下他究竟是哪一个。第一个郭靖，合资大者，为国为民。第二个，不是，对不住，不要举中指。第二个那个就叫做韦小宝，左右逢源，想办法拉拢两边，达成大家一致的利益。究竟即是我手写我心，究竟查良镛先生他是郭靖定是韦小宝，我只能够这样讲。而他做学问的功夫，在他退休之年卖了明报之后从未间断过，是值得人非常钦佩。因为大家都明白，我们年纪有岁数的人开始记忆力衰退，很多的事都做不到。我执笔忘字对我来讲，所以一个人用毅力去追求学问是非常好。有些人说他卖港，我都是曾经以前商查方案那阵时，或者啱啱早几年，我仲系一个比较激进派嘅人，我都会讲。但系而家睇，我唔能够当学下李柱铭咁一个屈美十。哎呀，如果听佢讲咧，我哋有民主啦，我唔会，因为李柱铭嘅口中就系查良镛系好了解共产党嘅本质，所以佢有商查方案。但系我心目中我唔认同。但是做人其实真的无所谓，百年归路，最重要就是你讲的事，你做的事跟你的心是一样，即是我手写我心。 就足够噶啦。呢、這个先至系我判断评论金庸先生佢嘅武侠小说，同埋佢所有嘅94岁嘅人生里边一个总结。有啲人话其实我真系唔够资格，因为我唔认识佢，我亦都唔会讲擦鞋文章，系咪啊？咁但系要睇佢嘅生平，网上太多，甚至作古仔话佢个老婆话绝育手术啊，先至离婚，呢啲真系如同放屁，即系萧若元先生吓、啊，你讲呢啲真系如同放屁，要绝育手术喺嗰个年代。就为了另外一个女人同意离婚，那不离婚又怎样？在那时候不离婚又怎样？离婚是不是真的要牺牲另外一个女人绝育才得到另外一段婚姻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不觉得是，不生孩子小孩可能有金庸先生或者跟他前妻的一个想法都不定。总结啦，其实第一份报纸觉得写得最好的讲金融的就是董桥写的《董桥道金融》，大家读一读啦，大家又未必想看《苹果日报》。金融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独一无二的风云人物，也许也是中国历史上靠一支笔成功影响几代人嘅稀有传媒人物。佢创办嘅报刊一纸风行，统领1949年之后两岸三地忧国忧民嘅思想潮流，朝野注目。佢创作嘅武侠小说风魔读书界，倾倒数代人，俾佢广大嘅读者或者心或者钱销售咗中国文学分途。金庸先生的成就不是奇迹，是他用功、他的博学和他的毅力的成绩。董桥跟随他做事十几年，领受他的教导，也目睹他的行止。在时局蜂拥云起的时刻，他的政论始终保持住知识人的良知和传媒人的天职，不亢不卑，字字入骨。金庸先生一生读书，晚年还去英国读博士，这些是他的抱负，是他的心愿。其实金庸坐在这里没有讲过一句任何的说话，他依然是金庸，不用其他人帮他戴上任何的光环。董桥真的写得好，拜拜。